烟花屡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为了保护珍贵的玉石资源，我国要求用保护性开采方法来开采玉石，禁止放炮取玉。但时至今日，爆破采玉仍是山料玉矿开采的主要手段。更要命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2003年春末，我来到和田，第二天我就奔向久已神往的玉龙喀什河。这是一条流淌着神话和希望的河流，是一条流淌着神秘与梦想的河流，是和田人的母亲河。可是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惊呆了，满目疮痍呀。这四个字是我当时最突出的感觉，也是唯一能表达我痛楚感受的一个词汇。从和田市出发，沿着玉龙喀什河溯流而上，在到达布雅沿途约60公里长的河道上，许多地方就像是刚刚发生过一场现代化战争。砾石沙土被重磅炸弹炸起，坑壕遍布，乱石翻沉，有些坑壕竟达10-20米深，数米深的坑壕则不计其数，更多的地方则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场面，像是沸腾的建筑工地，成百上千台的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穿梭往返，巨大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挖掘机、推土机翻掘起河道里的砾石，每台机器后边都跟随着捡玉的人，是玉石就捡起，是石头就不用去理会。半天捡不到一块玉石，烦躁了会一脚把那砾石踢飞老远。特别是靠近布雅，在约20公里的河岸两侧，机器人马更是集中，整个河床就是千疮百孔。陪同我的是一位在和田地区政府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现在还不是挖玉的旺季，到了夏秋两季，来自和田、昌吉、喀什、阿克苏、克州，以至远到河南、甘肃、青海等地的挖玉人足有上万人，最多的时候会达到20000人，各种机器会多达2000台。因为挖玉的人太多， 地方政府采取了发放采玉证的措施，获准后才能来采玉，但很多人无证开采。和田地区有关部门已成立了玉河采玉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并进行了多次检查和行政处罚，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无序滥采依然不能制止。后来我了解到，所谓采玉证不过是花钱就能搞来的一个进入玉龙喀什河采玉的通行证。玉龙喀什河两侧的河床是可以承包的，最初几百块钱一亩，随着采玉队伍的不断扩大，采玉证的价格也不断上升，由几百元上升到上千元，最后升到5000元一亩、6000元一亩，承包到手就是自己的，想怎么挖就怎么挖。有些人竟掘地10多米、20米，直到翻掘出生土为止。滥采滥掘的结果是，那些采挖后随意堆砌的沙石严重影响到国道的安全隐洪，已经给玉龙喀什河留下了安全度汛的隐患。而生态植被惨遭破坏，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到沿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同时加剧了河道的沙漠化，导致水量减少，水质恶化。往后即使花再大的代价想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现状就是这样，一方面和田玉给和田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直线上升，另一方面对国家矿产资源缺乏合理规划，目光短浅，盲目开发，从而留下了无尽的祸患。孰轻孰重，一本并不难算的账，怎么会算不来呢？2005年6月，我从新华网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和田地区已经采取措施禁止乱挖玉石。消息报道说，自今年初起，和田就开始清理整顿玉石采挖，并禁止玉龙喀什河河道内的玉石采挖行为。同时，和田还规定以往发放的采玉证全部废止，今后采玉必须经当地河管、国土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办理有关采挖手续后，才能在河道保护范围以外的划定区域内采挖。而且国土管理部门还将对开采权依法拍卖，以保证开采后的区域得到治理恢复。消息的标题很令人乐观，新疆和田现采玉石，玉龙喀什河将由此变得宁静。读到这则消息，我当即向在北京做玉石生意的和田朋友询问，家里也买了挖掘机在玉龙喀什河采玉的土尔迪告诉我，所谓重新审核批准，就是再办一次手续，增添一个政府管理部门进来，价格当然就提升了，有些河道已经卖到了8000元一亩。挖玉人的投入增大，河里的玉却越来越难挖，滥采滥掘的势头谁遏制得了？听到土尔迪的回答，我不寒而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和田这座城市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玉的传说，到处都在讲玉的故事。不是缥缈远去的历史旧闻，不是空洞虚幻的玉论学说，而是很实在、很刺激人的一些消息。哪里挖出一块上百公斤的白玉子，价值几百万？哪里推土机一铲推出十几颗羊脂玉？玉能使人一夜暴富的消息，搅得无数人情绪骚动，纷纷加入到越来越庞大的挖玉、倒玉和玉料加工的行列中来。和田市中心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大型雕塑，毛主席正在和维吾尔族老人库尔班图鲁木亲切交谈。这是20世纪50-60年代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故事。 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要去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果真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库尔班大叔就是和田人，那个时候和田人的骄傲是库尔班大叔，库尔班大叔的名气远远压倒了和田玉。今天和田人最骄傲的是玉，最上心的事儿自然也是玉。春末的晚上，和田市中心广场上风清气爽，我刚一进广场就被一群当地维吾尔族人包围了，都在问我要玉不要，有的还从衣袋里掏出紫玉直往我手里塞。一个最先和我搭讪的小胡子青年见状，把我拉出了人群，告诉我，你想买好玉吗？在这里买不到，这里怎么会有好玉呢？都是磨光子，都是骗人的，你跟我走吧，我把真正的白白的好玉拿给你看。我再三跟他解释，我不是来买玉的，我就是个旅游的，只是想来看看广场的夜景。小胡子仍然不屈不挠，旅游者，那买块玉回去自己玩也好嘛，留个纪念嘛，卖给别人也能赚钱的。说着他从脖子上摘下一块未经琢磨只打了眼儿几根串珠细绳的小白玉子，递到我面前说，老板你看看嘛，红红的皮子，肉多白多细，买别人的东西你会上当的。我觉得这个小胡子挺有意思，就递给他一支烟和他聊了起来。小胡子说他是个司机，给老板开小车的，他的老板是在和田做玉石生意最大的老板，有10台挖掘机在玉龙喀什河挖玉，想要什么样的料他老板那里都有。我真没有在什么老板那里买玉的念头，但听说是采玉的大老板，倒想认识一下这个人物。我向小胡子要了电话，约好第二天去拜访他们老板。和小胡子分手的时候，见广场上有那么多卖玉的当地人，于是看见有外地游客到来，便成群地围了上去。我问，这儿天天都有这么多人做生意吗？小胡子回答说，现在还不算多，到旅游高峰外地游客最多的时候啊，这和田广场会像大巴扎一样热闹。第二天我打了电话，小胡子开车到宾馆接我，车子在和田市区穿过几条街，在一片很脏乱的楼区里停下，小胡子说到了。下了车，小胡子领我又绕了几个弯，到了楼后一片平房院子前，才进入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足有1亩多地，房前整个是一排葡萄架，葡萄新叶初绽，一片翠绿，衬托着穆斯林式的拱门房舍，倒有几分别样的情致。起初我以为这就是小胡子所说的那位老板的家，但是进屋之后觉得不像。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龄和小胡子差不多一般大的年轻人，俩人挤眉弄眼，像是有什么秘密。在坐下喝茶的时候，我的感觉得到了验证，小胡子不是领我来采访他们老板的，这是他一个朋友的家，领我来是想推销玉石的。没说几句话，主人便直奔主题，从柜子里捧出一个黑丝绒包袱，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解开来亮出一堆白玉子，极力鼓动我选购。我婉言谢绝，诚恳告诉小胡子和那个年轻人，我真不是来买玉的，我是作家，是想采访小胡子说的那个大老板。见我真的没有买玉的意思，两个人显得有些失望。我告诉小胡子，如果他真是给老板开车的，见到他们老板，没准我真能帮上忙。北京很多玉雕厂和玉器作坊的老板我都熟，也许以后能介绍他们之间做成买卖。这话果真让小胡子动了心，站起来就说，好嘛，我现在就带你去。出了他朋友家，上了车，他对我笑了笑，请我不要把来这里的事情说给他们老板，他不想让老板知道他背地里面倒腾买卖，怕砸了饭碗。这家伙鬼精明。我给了一个让他放心的答复，他 他这才掏出电话打起来。电话打给他们老板的，我也听不懂小胡子用维吾尔语讲了些什么。收了电话，见他神情沮丧，我就问道，怎么了？你们老板不在啊？小胡子摇摇头说，不是老板不在，是老板不愿意见你们这些记者。我让他重新打电话向老板解释，我不是记者，是作家，作家和记者的工作呀，不是一回事儿。小胡子迷茫地看着我，分明他弄不清楚记者和作家到底是什么区别，但电话还是打了。我也听不懂他是怎么解释的，很费力地讲了半天，结果仍然是老板不见。小胡子有些尴尬地向我解释，老板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有人在告状，他不想见外边来的人，怕电视报纸啊把事情捅出去。老板遇到了什么事情？小胡子却不愿意多讲一句，这倒将我要会一会这位老板的念头刺激得强烈起来，但看来勉强不得，也就权且作罢。谁知还不到下午，小胡子便又打来电话，说他们老板愿意见我了。我当即随小胡子直奔他老板的家。老板也住平房院子，屋前也是一排葡萄架，不过比我上午去的那户人家可讲究多了。客厅很敞亮，地上铺着地毯，彩电很大，还配着组合音响。茶几上摆满了葡萄干、杏干、巴旦木、红枣、核桃。老板约有40多岁年纪，身材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胡茬刮的是青光光的，人看上去很精干。他的一只眼睛正在换麦粒肿，又红又肿，跟桃子一样，但那只眼睛贼亮。我已经从小胡子嘴里知道他叫麦麦提卡尔利，过去做葡萄干生意的，是和田最早采用机器挖玉的老板之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麦麦提·科尔利和我握过手之后，未待落座，先给我递上了一张名片。名片是花里胡哨，除了正面的姓名头衔之外，背面还彩印着一个红皮子白玉子的照片。我和他的话题就是从名片上的这一张白玉子照片谈起。这是你挖的？麦麦提·卡尔利点头，17公斤重，早卖了。像这样的籽料还好挖吗？撞上就撞上了，他敷衍地回答。对这样的话题他显然没有多大兴趣，眼睛上下打量着我。我知道他在判断我的身份，他有生意之外的事情需要人帮忙，我不能让他对我寄予过高的期望，不能让小胡子的猜测让他陷入臆想之中。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是一位作家，这趟来和田主要是想采访一些和和田玉有关的人和事，如果他有什么犯难的事情愿意对我讲，我从一个来自北京的局外人的角度也许能帮他出些主意。应该说我的态度是很真诚的。麦麦提卡尔利用那只贼亮的眼睛瞄着我，感觉到了这种真诚，他半天没有说话。小胡子在沏茶倒水，他拿起茶几上一卷卫生纸，撕下一团，擦了擦那只还麦粒肿的眼睛，丢了纸，突然问了我一个法律问题，让我吃了一惊。他问，正当防卫出了人命犯法吗？我注视着他琢磨了半天才回答，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法律上对是不是正当防卫有着严格的界定，即使真属于正当防卫，防卫失当，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要是对方想要你的命呢？有证据可以证明对方真的是想要你的命呢？他有点激动，那只好眼睛越发贼亮。你遇到什么事情了？你打算做什么？ 我正色问他。买卖提卡尔利不吭声了，又撕了一团纸擦擦眼睛。我意识到有严重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他的心里已经跌到了危机的边缘。这件事情远比我的采访更重要，我必须弄清楚来龙去脉，阻止他的心理朝危险地方滑去。但买卖提卡尔利拒绝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而且显得有些后悔把心里琢磨的事情抖了出来。我追问再三，他却笑着摆摆手，呵呵，小事一件，不值得提，不值得提。当晚和和田的朋友一起吃饭，我把见到买买提卡尔利的情景讲出来。我说我担心他会出什么大事情，朋友笑了，这些人啊，你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是可以不去管的，我也可以就此打住，但买买提卡尔利的面庞，那一只红肿一只闪光的小眼睛总是在我眼前飘来飘去。我要弄明白掩藏在他那危险想法背后的事实原委。现在为写作而采访的使命已经退居次位了，做人的良知要求我去拉一把一个精神处于危机中的人，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做的。随后几天我调整了在和田的采访计划，把时间尽可能多的挤给了买买提卡尔利。这种有意的接触起初很吃力，买买提卡尔利很敏感，有关正当防卫的话题是绝口再不对我提了。那我们只能从玉谈起，谈到新疆的民族风情，谈到北京和美国的事情。他对外部世界的事情很感兴趣，这让我们的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更大的一步是从我压根没想到的方向突破的。当他得知我的故乡在陕西咸阳，顿时变得格外兴奋和热情。20世纪80年代初，当他还是个大巴郎的时候，曾在河南陕西一带贩运葡萄干，上过郑州人的当，吃过西安人的亏，唯独咸阳人没坑过他。他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就是在咸阳赚的。于是他和我成了无话不讲的朋友，这是一个很性情的人。于是一个彩玉家族的曲折人生逐渐在我面前展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买买提卡尔利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